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集，魏无羡的脚边放着两坛酒，手里拿着一坛，同那伙计两句热络起来，便切入了正题，还是问此地异事。那伙计也是个话多的，搓手问什么样的怪事啊？鬼宅、荒坟、分尸，诸如此类。伙计的眼珠子滴溜溜打转。 哦，你们是干啥的？你跟他。 魏无羡道，你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吗？ 那是好猜，两位肯定也是那种飞来飞去腾云驾雾的什么世家的人吧。尤其是您旁边这位，在一般人里我从没见过这么 标致的人。 您这话说的，这位公子要不乐意了。怪事儿是吧？有的，不过不是如今，而是10年前的了。您朝这边走，出了城再走个2-3里，就能看见一处修得挺漂亮的宅子。不知道他家的牌子还在不在？那个地方是长宅。 魏无羡问：“那宅子怎么了？”伙计回答道：“ 灭门惨案呐！您问这怪事儿，我当然是捡着怪中之怪说了。一家人全死光了，而且听说都是被活活吓死的。” 闻言，蓝忘机若有所思，似是想起了什么。魏无羡却没留意。这一带有什么修仙世家助阵吗？能将一家数口活活吓死，这是极残忍恐怖的厉鬼凶灵了。并非家家都像清河聂氏那样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一般的修仙世家不会容忍自己的地界上出现这种东西。 伙计道，有的，怎么没有？ 魏无羡问，那他们是如何应对的？ 应对？伙计把抹布甩上肩膀，也坐了下来，郑重其事地抖出了他憋了半天的包袱。这位公子，您知道之前驻镇在岳阳的修仙世家姓什么吗？就姓常，死的这家就是他们家，人都死光了，还有谁来应对啊？ 被灭门的常家就是驻镇此地的修仙世家。虽然魏无羡没听过什么岳阳常氏，这一定不是什么仙门望族，但一个家族被灭，绝对是非同小可、骇人听闻的大事。他紧接着追问，常家是怎么被灭的？ 伙计道，我也是听说的哈。那个常家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家那边忽然传来了拍门的声音。 拍门声？ 对，拍门拍得震天响，里面又是叫又是哭的，好像所有人都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。这太怪了，是不是？门栓是从里面栓的，里面的人要出去直接打开不就行了吗？拍门干啥？你拍门，外面的人也没办法呀。再说门出不来，你不会翻墙啊？外面的人心里头直犯嘀咕，这附近人人都知道常家是本地了不起的家族，是修仙的。他们的家主好像叫常平吧，有一把剑能飞，让他站在上面飞。要是里面真出了什么事儿，连他家自己都摆不平，那别的普通老百姓往上凑，这不是找死吗？所以也没谁搭梯子或者翻墙往里面望。就这样过了一晚上，里面的嚎啕声越来越小。第二天太阳一出来，常家的大门自己打开了。整座房子男男女女十几个主人、50多个家仆，坐的坐、趴的趴，口吐胆水，全都被活活吓死了。 酒铺老板回头骂道，你要死啊？不干活讲什么死死死的陈年旧事啊？ 魏无羡道，再来5坛。蓝忘机付了10坛的钱， 老板转过头就喜笑颜开，叮嘱伙计、 哎、好好陪客人啊，不要到处乱跑。 魏无羡道：你且说下去。伙计没了后顾之忧，便使出浑身解数，抑扬顿挫道： 自那之后好一段时间，行人若是在长宅附近走夜路，晚上便能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拍门声。你想他们这种腾云驾雾修仙打妖怪的，见多了鬼怪，竟然能全都被活活吓死，那得多吓人呢。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，连下葬了以后还能听到拍棺声。虽说他们家主人常平出门在外没回来，逃过了一劫。 魏无羡道：你不是说一家人全死光了吗？ 哎呦，哎，别急呀，正要说呢，是死光了。我说的逃过一劫也是暂时的，没过几年那个主人常平还是死了，这次死得更吓人，是被人用剑凌迟弄死的。凌迟什么死法不用我讲吧，就是拿刀子或拿剑一下一下在人的身上刮，刮足3600刀，直到肉都被刮掉，只剩骨头架子。 魏无羡当然不会不知道凌迟是什么，如果要写一本名叫《惨死千法》的著作，没人比他更有资格动笔。魏无羡举手道：我懂了，那兄台，你知不知常家为什么会被灭门呢？ 伙计道：我听说是被同行修仙的故意设计的，这肯定的呀，不然一大群活人，而且还是会修仙的大活人，怎么会逃不出来啊？肯定是被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困在里面了。 酒铺老板生怕他们聊得不开心，还送上来两小碟花生和瓜子儿。魏无羡点头致谢，边嗑瓜子边继续问：有没有查出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呢？ 伙计哈哈道：嘿嘿，公子这不是说笑话吗？那群天上飞来飞去的大爷们的事儿，咱们这种混日子讨生活的哪里清楚啊？照说你们都是修仙的，您应该比我清楚呀。我只模模糊糊听说，好像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吧。反正从那以后，岳阳这片地方的妖魔鬼怪就没人管喽。 魏无羡思忖道：不该得罪的人， 不错不错。哎， 伙计吃了两粒花生。 这些什么世家门派的恩恩怨怨也很复杂的，我琢磨着常家肯定是被其余修仙的盯上了，杀人夺宝不是常事吗？那些说书的都这么说，传奇演义也这么写，虽然具体是谁我不清楚，但好像和一个很有名的大魔头有关。 魏无羡笑着把酒碗送到嘴边，斜瞅着他：我猜你要说不知道这个大魔头是谁了吧？ 伙计乐了：您错了，这个我知道，好像叫什么老怪，老祖，夷陵老祖。 魏无羡呛了一口，咕嘟的在酒碗里吐出一串泡泡。 什么？又是他？ 伙计肯定的道： 对，没错，姓魏，好像叫魏无前。别人提起他时的口气啊，都是又恨又怕。 魏无羡反复思索，确信了两点：一，他生前没有来过岳阳；二，他杀的所有人里面没有一个是被他凌迟弄死的。他觉得荒唐，扭头去看蓝忘机，似是要找他讨个说法。蓝忘机等魏无羡这一眼等得久了，说道：走。魏无羡立即了然，蓝忘机对此有话要说，而且是不方便在酒家当着别人面说的话。魏无羡起身道： 那就先走，结账。 结了是吧？ 小兄弟，买的这些酒先在你这里放着，等我们办完事儿，回头再来继续喝。 哎，不能赖账啊。伙计已经吃完了大半碟花生，嚷嚷道： 哪能呢，本店童叟无欺，您就放心搁在这里，等不到您二位回来我们就不关店。 哎哎，两位公子， 现在是不是要去长宅了？呵，真厉害，我这个本地人都没有去过呢，只敢隔得远远的偷偷望一望。两位是不是要进去啊？你们打算怎么办？ 魏无羡道，我们也只是远远的偷偷望一望。这个小伙计性格活络，十分自来熟，讲了一阵话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，凑过来要搭魏无羡的肩膀。 二位，你们干这个辛苦吗？挣得多吗？肯定很多吧，这么体面。我问件事儿，入门难不难？我…… 他正絮絮叨叨，忽然闭了嘴，胆战心惊地看向那边，低声道， 公子，您旁边那位瞪我干啥？ 魏无羡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刚好看到蓝忘机扭头起身朝酒家外走去。魏无羡道， 哦，他嘛，我这个朋友从小家教严，最不喜欢看见有人当着他的面勾肩搭背，是不是有点怪？ 伙计悻悻然拿回手，小声的道， 怪，看他那眼神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勾肩搭背的是他老婆呢。 以蓝忘机的耳力，绝对不可能压低声音就听不到了，不知他此刻有何感想。魏无羡憋笑憋得内伤，忙对伙计道，我喝完一坛了。 啊，啥？ 魏无羡指自己，站着。小伙计这才想起了自己说过的， 喝完了还能站着，我跟你姓。 忙道， 这个呀，厉害，不是我吹，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喝完了一坛酒还能站得稳稳当当，舌头还能不打结的。公子，您姓什么？ 魏无羡道，我……转念想到刚才这伙计说的魏无前，抽了抽嘴角，从容地接道， 姓蓝。 伙计也是个厚脸皮的，面不改色地大声道， 是了，从今天起我就姓蓝。 鲜红的酒幌子下，蓝忘机的背影似乎有一瞬间站得不是那么稳当了。魏无羡满脸坏笑，负手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膀， 谢韩光君结账之恩，我让他跟你姓了。 出了城，两人朝着那伙计所指的方向走去，行人见少，树木见多。魏无羡道， 方才为什么不让我接着问下去啊？ 蓝忘机道，我忽然记起岳阳长侍之事，我有所耳闻，故不必再问。 在你告诉我之前，我先问一声，你帮我侧面确认下，那什么常家灭门不是我干的吧？ 且不说十年前魏无羡早就死了，就是魂魄也安分得很，总不至于他杀上门去把人家全家灭了他还能不记得。蓝忘机道，不是。 哦， 魏无羡仿佛又回到了生前某段人人喊打阴沟老鼠不如的日子，什么坏事都能算他一份，屎盆子随便扣，隔壁老大爷的小孙子不吃饭瘦了三斤，都能说是被夷陵老祖唆使鬼将军杀人的故事吓瘦的。谁知蓝忘机又道， 非你所杀，却与你有关。 魏无羡问道， 关联何在？ 关联有二，其一，此事有一位人物牵涉其中，此人与你母亲颇有渊源。魏无羡顿住了脚步，他心中不知什么滋味，脸上不知作何表情，迟疑道， 我母亲？ 魏无羡乃云梦江氏家仆魏长泽与云游道人藏色散人之子，江丰棉夫妇都与他父母熟识，但江丰棉很少缅怀故友，江丰棉的夫人于子渊更是从不会对他好好讲话，不抽他几鞭子让他滚出去跪祠堂，离江城远点就算不错了。父母之事不少都是旁人告诉魏无羡的，他知道的其实也不比旁人多多少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